结果。洛克里和 YYY 最多 power， 四到八给你满满 fire。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哎，寻找笑话的第二集呢，已经上线了。这一集是富泰 MC 去到这个 Taylor 的学校呢，寻找四位美女。我只能说，这四位美女呢，都是不一样类型的。Kristen 呢是比较 K-pop 一点的，我的话呢是比较属于很美姐型的，那种女神女神的感觉的。Uh-huh. 但是我们寻找这些女神的时候呢，不只是单单自我介绍。哎，美女你好，我们是有任务要执行的。 对， 比如说像是 Kristen， 她要一边跳舞呢，一边自我介绍。我们来听听看呗。 Let's go！ 哇，在跳舞哦， 好棒好棒！ 我现在做一个挑战哦，是我不可以跟你讲是什么，可是。 You。 我们最近有一个 campus queen 的比赛，就是笑话比赛，我们在全马找笑话，所以这束花呢是送给你的，如果你觉得你有兴趣参加的话，这样你就收下来了，可以吗？你觉得我跳得怎样？ 很好啊， 很好啊。你觉得你是笑话吗？ 是。 你们觉得好看吗？ 好看。 你们觉得可以做全国笑话吗？ You look at me 啊、 啊、OK， 我的话 就可以 stop。 你的是怎么样的呢？ 我的是一边 wing 那个眼睛，然后一边要跟他自我介绍的。重点是 OK， 这个任务你要给男生来做。首先男生如果 wing 女生的话，就至少有那个情愫产生。可是你一个女生然后又矮矮这样然后 wing 人家，人家会觉得哎，你的眼睛进沙是吗？ 是啊，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重点是我还要用英文跟这个女生沟通，你知道吗？ 哦，这个是你的要求吗？你的任务吗？ 是因为她不会听华语，她 哇，那对我来说，那对你来说是一个挑战的， 非常的挑战。 因为英文，英英的英文有限公司。然后呢？ 但是除了我是讲我是 Win 之外呢，你的任务是什么？我觉得你的蛮搞笑的。 我只能说 Broccoli 这个影片呢，献出了我人生中第一次的某某某东西。 哎、 大家赶快去勾选的 IG， 还有我的 IG 伟俊22来看看这一则 Reels， 并且在下面留言，你觉得哪位笑话最有可能晋级吧？ 是，所以今天的变呢，就来变一变啊！如果你热爱跳舞的话呢，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回来跟你分享吧。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哎呀，我买了一双鞋，然后踩到泥土，怎么洗也洗不掉啊，最后只能把它丢了。 你是不是也经历过像这样的喜怒哀悲的事情？没事，让我们一起把故事勾选变变变。 歌手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TWS 的 Plot Twist。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二场无所不谈，歌曲变变变， 歌曲变变变。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你是不是一个静静文雅的人？突然间 Plot Twist 起来，播 K-pop 起来之后，你就是舞神了，你跳舞就很厉害了。嘿呦嘿呦嘿呦！如果你是热爱跳舞的话，你知道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那就是呢，可以训练你的记忆力啦。 哎，确实是如此耶，因为它真的是跟肌肉记忆、动作记忆，还有你的临场反应也是有关系的。 是， 因为跳舞真的是动用到蛮多我们的四肢，还有脑袋很多的部分，所以我很欣赏那种跳舞可以律动感很强的人呢。 你 OK 啊，你律动感虽然不强，但是你记忆力特别好的，因为你有自己的跳舞的方法去记的，比如说像 是、 啊、对，你是比如说我们肩膀甩后的话，他会讲OK， 我把这个东西丢去后面， OK， 左手呢把这个东西丢去后面， 对，就好像我们那时候在学的是那个 Kepler 的哇哒哒 啊哈哒哒哒哒啊， 你没有在，因为他就是开关丢起来看左边看不起你捡球往后面看，或者是那个 like Jenny、 uh-huh. 啊 like Jenny who what are like Jenny， 他就是我就想右手嘛，右手把窗帘 拉开 再拉多两下，然后把水倒地上再把手举起来再踩两下啊，踩两下，然后跳一个扇子舞。就是我这样子记了过，我真的很容易记那舞步。哎， 对啊，所以每个人的记忆方法不一样的话、 嗯、 我的话我就是会靠那一种就是脑一直死背死背死背这样子， 死记硬背反而比较难呢。 我不会耶，我反而会更加的记得咧。如果你叫我用你的方法，我隔天我就忘记了的、嗯、什么了啊，丢弃后面啊，然后啊 有一个 storyline 这样子的吗？ 我会忘记掉 cannot， 我 story valley 的叉叉。 但是呢，我觉得除了是训练你的记忆力，这些跳舞的人呢，他们真的也用了蛮多年去训练的、 嗯、 因为我觉得有一种是那种你随便播音乐，他可以随便跳给你看。 哇，这个 我很 羡慕那种很厉害耶，他们不会尴尬的，而且他们跳到很厉害，很有色的。 其实他色，其实他有可能跳错，你也发现不到，因为他专业，他会临场反应来做一个动作，哎，带过这个跳错的动作的。 确实是爱跳舞会练出来的变开心的事情嘛？还有哪些变开心的事情？回来再听听看 ，Jaden 杰登啊，有什么说法吧？ 守着勾炫 Beyond Trend， 勾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Rocco Lily Wei Jun。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你能听到吗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炫变变变， 勾炫变变变，你能跳吗？你能跳的话，代表你厉害跳舞了；厉害跳舞的话，代表你很爱、很热爱这个舞蹈，喜欢跳舞了。如果你热爱跳舞的话，你知道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我们来听看这个 Jaden 老师，我们的 part time。 Hello， 你好，我是 Jaden 杰登。我跳舞的时候呢，遇到最开心的事情，当然就是，成功的学会一段舞蹈啦。然后呢，我之前也是舞蹈老师嘛，所以呢，在教导学生跳舞这个时候呢，看到学生进步，还有就是学会那个舞蹈的时候，也是挺有满足感的。 确实如此。那时候我们在练习上个礼拜的 Goshen K-pop Day Random Dancer 前一晚，我们 MC 几位有去到他的 studio 来练跳舞， okay. 你没有出现。 因为我不在嘛，我不得空嘛，那么临时约，没关系啊，隔天 K-pop 人的那种也是可以跳很多啊， 不合群啊， 20多首还在跳啊， 不合群啊， 怎样？要说什么故事？ 跳完了 Goshen K-pop Day， 我们全部人 MC 去吃火锅，你又不要 join？ 太临时了，怎么吃啊？我有第二个 party 嘛， 去跟朋友在那混，然后混到生病，然后隔两天请假。 幸好我没有混到你们了，不然你们整群人生病了怎么办？ 没有钱赚到你看 什么？ 所以呢，你就错过了那么厉害的 Jaden 杰登老师的舞蹈的教学时间。因为我啊、初音啊、小童还有Kristen 是会了的。Like Jenny， 其实我们不会跳， okay. 可是 Jaden 真的可以在极短的时间真的把我们教会。我们那天真的是 Jaden 教导之下，学会了 Kepler 的哇哒哒，我们学会了 Jenny 的 Like Jenny，、 okay. 我们还学会了 Seventeen 的 Thunder，、还有Ive 的 Kitch。 Wow! 然后还有 Hands Up 也学会了，都是 Jaden 在2个小时里面教的，所以我非常认同他讲，看到学生学会他的舞蹈的人真的都有一种满足感。 但是也要天生会跳舞的人啊，因为有些人真的是永远 get 不到的，舞步下一个是什么啊？我不知道啊，这个手要熬怎么样怎么样啊？代表你天生会跳舞了，你进步了 Broccoli。 对，真的 你不会的。 所以我在讲，大家要对自己有希望。以前 Broccoli 真的是连听都不会听，然后跟也不会跟，可是这一次真的连粉丝都讲说，Broccoli。你进步了， 真的， 我真的进 步了，而且还拿椅子去跳，这个更夸张。 全场 MVP 就是我没有错，所以呢，跳舞是有很多变开心的点，同样的也有变心酸的嘛。回来我们就来聊聊吧。 守着勾炫比较圈。 我 Broccoli 李伟俊在 IG 上的节目勾炫，请你走红毯，一直被很多人敲碗叫我去他们的学校，请他们走红毯。没问题，这些留言我都看到了，会慢慢去找你们的。但也跟大家分享，其实你的人生啊，就跟走红地毯是一模一样的，要不要发光，要不要成为主角，都是你决定的。所以自信的生活吧，下一次见到 Broccoli 的时候，记得大喊 Broccoli 请我走红毯。 生活中偶尔会有面临不如意的时刻，让你增添了不少的烦恼与压力，也快要喘不过气来了。喂，人累了就需要休息，耍废一下也 OK， 再不然就看我的 IG Reels， Goshen 正样帮你大笑一场也 OK 啊。 Goshen 和我 YYY 音想提醒你，生活有时候有些累有些烦，但是必须开心快乐每一天和好好爱自己。 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Anhyben 的 Bad Desire。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炫变变变， 勾炫变变变。学会一种技能呢，真的不是一个 bad things 来了，是一个 good things。比如说像是什么技能呢？就是跳舞啦。如果你会跳舞，就代表你热爱跳舞。如果你热爱跳舞的话，有什么心酸事呢？那就是呢，花费很多钱在这个服装上面了。你有没有觉得有花费很多钱？这个 K-pop Random Dance 让你有没有特地去买衣服？因为我们有主题颜色的嘛。每一次举办的时候， 你不要问我，因为我本来都不是专业跳舞出身的。你问我问错人了。 的吧，你要问的是那种专业的舞台表演的舞者，他们确实才会花费很多的 服装费用啊。 没有，我特别尊重这个 K-pop random dance， 你们每一次讲的主题颜色我会特地去买服 装。尊重的话为什么前一年不要给我们练舞呢？ 那个不一样嘛。 尊重的话为什么我们 K-pop 完了过不要给我们吃火锅呢？ 那个结束了嘛、 啊、因为你跟过圈的人不熟吧。 哦、跟你不熟、啊、被你拆穿了。 没有，因为老板有在 被大家 boycott 了，我不能参进他们 了。明明是你自己比较惨的，我们有问你很多次你真的有花了很多钱在你的服装上吗？ 是啊，因为我每一次都要买颜色啊，因为我觉得之前穿过了，然后又拍过 reels 了，上过影片了，我就觉得不能再穿了，我要尊重这个这个比赛这个活动，所以我就去买这个衣服，特地去买的嘞、那个、 而且你可以买你买童装就好了你知道那一天我们 Goshen K-pop Day 哦，莹莹真的有一个蛮搞笑的瞬间在我手机里面就是忘记好像是播到哪一首歌 Rockstar, 只有 Rockstar 然后只有几个人会而已，然后莹莹就站在最前面在那个镜头前面跳我们就奇怪，哎，莹莹怎么变成双胞胎姐妹这样的哦，原来呢旁边有一个大概六七岁的女子 小妹 六七岁的小妹妹哦跟莹莹的身高是同样的， 没有那么夸张好吗 我就看到哇两个小精灵在那边跳舞跳得很厉害这样 我们一出来的那一个全场呜 真的，然后我就麦克风讲说哇莹莹有两个哦 但是那个妹妹比我厉害跳一点点啦，她的力度比较有在 的，真的六七岁小妹妹也而且我觉得她应该也花了不少钱在她服装上，也是很厉害。 对，想要看到这个画面的话，其实你去到我们的 Goshen IG 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回顾的影片啦。哈，刚刚就分享了这个心酸事，还有什么心酸事呢回来跟你分享吧。守着 Goshen Beyond Trend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Lily 魏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Highlight 的 Ribbon Highlight Ride or Die in Malaysia 9月27号的傍晚4:30在 Ideal Life Arena 震撼开唱，赶快呢去到 www.etix.my 或者是 fantopia.io 来买演唱会日文票吧。 Hello 你好，我是 YY 妮，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变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热爱跳舞或者是你朋友是一个热爱跳舞的人的话，你知道有什么心酸事吗？我们来听看小童有什么心酸事。 喜欢跳舞最心酸的事情，对我来说应该是自从工作了之后呢就很难有时间去跳舞了，因为好像之前读书的话可能放学之后啊还是学校的一些 club 啊你都可以去参加，如果现在工作之后哦，你下班之后你就只想在家里躺平，因为太累了，用了太多的精力和脑了，然后你现在就变成哎，喜欢跳舞可是又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太多的力气去学去跳。 真的我非常认同，因为在我 Broccoli 中学的时候呢有一帮很好的朋友，他们以前是舞蹈社的、 okay. 舞蹈社的几个女生同学跟男生同学他们真的热爱舞蹈，以前在学校跳的是传统舞蹈、大学没有学校的限制就跳那种 K-pop 啊流行音乐、就真的热爱舞蹈。可是近期我问他讲你又干嘛哦，我在卖车没有，我没有讲卖车不好，只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失去了以前年少的时候拥有最初衷的那个热忱、现在就是为了面包要辛苦工作。 对啊，因为经济的情况不允许让他去继续的做、去学跳舞吧，因为其实学跳舞有一点点的昂贵的你知道吗？ 确实是，我像我朋友他们真的是以前花了蛮大的费用去学习、但真的还好他们有用在他们现在长大的地方、你知道我刚刚不是说热舞社除了有一些朋友去做销售啊卖车赚钱辛苦吗、有一些哦真的跟我 Broccoli 李伟俊零零后同龄的人啊他们到现在成立了自己的 studio、有了自己的舞蹈者舞蹈员，然后还没有讲完、还是 3P 的 dancer。 而且我跟你说没有，为了我学校我的八声新华中学真的是出人才，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的舞蹈社的朋友做 3P MV 的 dancer、然后我以前中学的那些很喜欢摄影的朋友、很喜欢制作影片的朋友、现在成立了 production、跟 3P 拍 MV、跟地青拍东西，就里面的 crew 是他们来的，包括我们 Astro 新年的 MV 哦，都是我中学那班以前自己制作 MV video 的朋友、他们现在已经自己做 production 了，还是我们 Astro 请他们来做的。 哇，你朋友也太有才华了吧， 就很厉害耶，这些人真的是把自己的兴趣钻研成自己的专业、然后再工作了。 那你朋友那么出色，你呢？ 我在这边跟你一起做这种工咯。 这种工是什么工 啊？就看你讲讲咯，我现在在这边你又是怎样的，到这边你讲。 大家是很厉害的 MC、很厉害讲话、 你讲我烂代表你也烂，我跟你讲 我们是一样的 level 厉害棒棒的主持人 说到这边呢，不管是跳舞还是任何的兴趣爱好都好，都 保持下来继续的奋发，可能有一天真的会变成你的一技之长，你的专业哦。 是，希望你梦想成真啊，守着 Goshen Beyond Trend。